也是借一个相同的事物比喻另外一个相关的事物。还有第四种比喻呢，叫做 synecdoche， 体喻一部分指代整体的一种修辞。 泰姬陵令人叹为观止，它后面的这段爱情故事有凄伤而美丽。我相信大家通过学习我们的这一课书，应该对这座美丽的建筑有所了解，同时也会产生去看一看的这种冲动。当然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武轩老师为我们所做的精彩讲解，谢谢武轩老师。 My pleasure。 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later。 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冬奥会的一项运动，叫做 Nordic Combined， 北欧两项。据说北欧两项是冬奥会运动项目中难度系数最大的一个项目了。那么什么是北欧两项呢？接下来请您仔细听它的英文介绍。 Nordic Combined is one of the oldest Olympic events. This event combines two winter sports, cross-country skiing and ski jumping.Many athletes and officials think that Nordic combined is the toughest of all Winter Olympic sports because the two different sports require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body conditioning, muscle exercise and learned skills. The Norwegians and Germans have dominated the sport for many years. 北欧两项是奥运会中最古老的项目之一，它结合了越野滑雪和跳台滑雪两项冬季运动。许多运动员和官员都认为北欧两项是冬奥项目中难度最大的，原因在于这两项需要运动员有特殊类型的身体条件、肌肉训练和熟练的技巧。挪威人和德国人已经主宰这项运动很多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Combine 是结合， Athlete 运动员， Dominate 支配主宰，当然还有今天的北欧两项，英文是 Nordic Combined。 Nordic 这个单词的拼写是 N-O-R-D-I-C， Nordic Combined 北欧两项，记住了吗？希望今天的冬奥英语能够让您对北欧两项这项运动以及它的英文介绍有所了解。好，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